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，不忘初衷，砥砺前行，香河国际家具城。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，梅州东坡地道川菜，健康好味道。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，不忘初衷，砥砺前行，香河国际家具城。 各位，让我们来关注路上的情况。目前西二环天宁寺桥到阜成门桥由南向北的方向车多，行驶缓慢。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。 汽车音乐会，强势发声，势不可挡。FM 97.4北京音乐广播，2018年，我们再次出发。第一站，汽车新鲜资讯；第二站，汽车音乐排行榜；第三站，汽车音乐定制。还有更多，值得期待。Here we go！汽车音乐，自由驾驭的完美选择，人车合一的最好表达。汽车音乐会，2018，继续出发。 的小雨淅沥沥沥沥沥淅沥沥沥下个不停，山谷里的小溪哗啦啦啦啦啦哗啦啦啦流不停， 小雨为谁淌， 小溪为谁流， 带着满怀的激情。 今天来上班的路上，耳边一直响着的这首歌曲， 淅沥沥沥沥沥淅沥沥沥下个不停， 来一起唱， 山谷里的小溪哗啦啦啦啦啦哗啦啦啦流不停。 哇，这首歌曲今天听起来太应景了。哎，春雨贵如油，好雨知时节，当春来发声啊。像是农历的三月份哈，现在就这样一首这样的一场春雨，真的相当不错。好了，此时的你正驾驶在路上吗？享受一下这场春雨吧。不过提醒你要注意行车安全哦。今天虽然下雨了，但是的空气质量还不错，下午将转晴了，中午将给咱们一个特别好的天儿，大晴天，而且呢空气质量也相当不错。周末到哪里去玩呢？各位好朋友都到齐了吗？马上要点名了。 汽车音乐会，不听会心碎。大家好，我是魔鬼， 我是金庸， 我是叶枫， 我是字母妹妹 Jessie。 爱冰姐爱汽车音乐会，我是特洛伊， 我是优米， 我是田大旺， 我是超级无敌小根根， 我是雨香， 我是汪国庆。 汽车音乐会等你来听哟。我是马尾辫， 我是情绪稳定， 我是抽烟喝酒烫头， 我是很哇塞的佳佳。 汽车音乐会，爱你没商量。 汽车音乐会，爱你没商量。今天是2018年4月13号星期五，尾号是3和8的机动车，早7点到晚8点，请您不要在五环路里面行驶。再次提醒开车朋友要小心驾驶了，雨天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。今天是周末哈，车流量会比较多，那么今天呢还赶上雨天，所以呢这个车的拥堵情况可能会有些路段还是比较突出的，但是还好今天是限号3和8。好了，关注一下今天的汽车时尚资讯。 感受汽车生活，了解汽车文化，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。 马上又该飘柳絮了，柳絮儿满天飞，又到那时候了。我们来说说我们的车，关于这个要注意哪些保养呢？春季汽车保养系列，清理水箱散热器还有风扇。受到柳絮的影响哈，汽车水箱的散热器附着了不少的柳絮和灰尘，这些看着弱不禁风的小白毛，那夹杂的灰尘呢会使水箱散热不利，导致发动机的水温过高，导致故障，严重还会造成汽车机件的早期损伤。所以春季出现柳絮的时候，建议车主们一定要清洗一下车辆的散热系统，非常重要，不要让这小白毛把自己给害了。好了，马上来揭晓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非常精彩的前10名歌曲。首先是第10到第6位的歌曲， 权威的汽车音乐发布，动听的汽车音乐推荐，汽车音乐排行榜。 汽车音乐排行榜本周榜单第十名 Josh Vitti Because of You。 第九名欧阳菲菲爱的路上我和你。第八名张杰三生三世。 落花满天有闻清香，与你天地间徜徉。 第七名叶倩文潇洒走一回。六名蔡健雅时光谣。 是时光这样。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。 大家还记得这首乐曲吗？是我们曾经为汽车量身定做的，来自 George Vitti 的这首 Because of You。 上周第二十名，本周上升十位，来到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十位。 George Vitti 呢，给大家好介绍一下，是一位美国的年轻音乐家了，只是有点不同哈，他是一个很热情的小提琴演奏家，将乐观热情融入到古典乐器的演奏当中，那演出呢极具个人的魅力，也演奏出了新世纪的乐章，很好的将古典融入现代。好了，继续攀升第九名歌曲。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。 用上我和你。上周第十二名，本周晋升到第九位。欧阳菲菲，爱的路上我和你，走起。 陪着我度过良辰美景，迎着微风，轻轻地对我说出你的感情，就这样打动我的心灵。祝福着我们一路顺风。 早期的流行歌手哈，引领一个时代。他的歌唱生涯起源于1970年，在很多方面都开了先一个风气的之先哈，独树一帜，蔚为风潮。舞台演出呢是载歌载舞，充满了动感和活力，绝对的现场魅力让听众完全沉浸在里面，就像这首歌曲一样完全沉浸。而且服装哈、啊，个人造型相当前卫，绝对是引领流行的趋势。他的曲风也是多样，嗓音也是很醇厚。每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九位，欧阳菲菲，《爱的路上我和你》。 换挡平顺，不够；油耗够低，还是不够。从不满足现状，新美式都会 SUV 凯迪拉克 XT5 为你创造更多。创新搭载智能轻度混合动力系统，实现收放自如的加速与换挡体验，起步更轻快更安静，百公里油耗降低近10%。现购车更享3年优享保养套餐，让创造畅所欲行。详询当地授权经销商。Cadillac。 一汽大众北京置换节盛大开幕啦！即日起，任意品牌二手车置换一汽大众品牌车型，均享高额置换补贴，最高可达16000元，还不赶快来换购？详询一汽大众北京经销商。 FM 974， 就是喜欢听。 挑战加速前进步伐，选择捍卫一切可能，跟随音乐态度引领时下风尚，此刻出发闯荡世界，明天就在脚下，明天就在脚下。汽车音乐会 Hold 住精彩， Hold 住未来。 大的家族群当中的各位好朋友已经纷纷来打卡报道刷存在了哈，好看看都有谁抽烟喝酒烫头，在丰台区的花香收听，还有小文呢是在妇产医院收听。哦，小文去妇产医院什么情况？哎，问一下小文什么情况哈？说点正事儿。哎，而力不惑呢现在是在长安区的广渠路收听，还有超德幸福，谢谢你的红包。还有小文，愿乘风破万里浪，干面必读10年书。 每次读到你名字都觉得自己好有文化。还有舒森，还有龙航是在丰台收听，还有清风明月不论嫁，红树青山何有诗。哎，你的名字还能再有点创意吗？字幕妹妹在紫玉华府收听，全程的是在丰台收听。还有这是 Tree New Bree，Tree New Bee， 好吧。Harold 在外交学院收听，欢迎亚洲最漂亮的美女 DJ 冰姐闪亮登场。这是谁？这源头是谁？是站出来，是抽烟喝酒烫头吗？哎，你给我站出来！来来，大家掌声，这献花，鼓励一下，表扬一下，表彰一下。然后大家就纷纷跟帖哈，谢谢你们，而立不惑，还有大脸猫，浮生若只是梦，前程，彩彩新朋友，李鱼儿，动感超人，展望，还有，大眼有神。还有一天一点爱恋，大叔，突突，还有没点到的吗？等等，你们再等等里面吧。好了，继续攀升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八名歌曲，转换情绪了。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， 张杰的《三生三世》作为电视剧的片头曲，气势恢宏的开场，营造出仙恋奇景的特质，一气呵成的旋律。密集而紧凑的歌词，在张杰果断而又坚决的声音诠释当中，将时光羽化成三生三世唯一的念念不忘。上周第十三名，本周第八位，三生三世。 我不禁那段过往泯灭了解破光芒，那一滴离别的泪灼烧着我的胸膛，爱在天地中流转，一颗心为谁奔忙，四海八荒身在何方，岁月该如何安放，听风声在沙沙作响，敲打着谁的惆怅，思念在一瞬间生长，再忘了也多漫长，掌心的泪我倒滚烫，只愿为你三生痴狂，落花满天又闻清香，与你天地间徜徉，如果爱太荒凉，我陪你梦一场，赎回你所有泪光，这一路有多远，这三世有多长，执手到地老天荒，风起起雾茫茫，雨滚滚雪漫漫，陪你同往，牵着手别惊慌，管明天会怎样，哪怕注定流浪，哪怕海角天涯，沙沙作响，敲打着谁的惆怅，思念在一瞬间生长，再忘了也多漫长，掌心的泪我倒滚烫，只愿为你三生痴狂，落花满天又闻清香，与你天地间徜徉，所有泪光，这一路有多远，这三世有多长，执手到地老天荒，风起起雾茫茫，雨滚滚雪漫漫，一步步都陪你同往，牵着手别惊慌，管明天会怎样，哪怕注定流浪，手牢牢不放，爱念念不忘，人生何须多辉煌，众生空执着的都随风，情路何须多跌宕，要遇多少风浪，心不再摇晃，一起细数着过往，陪你等风停了雾散了，雨住了雪化了，再 气回肠吧，特别在这样一个天气当中，聆听这样的歌曲会更加有感觉。张杰的三生三世，三生三世唯一念念不忘的就只有一个人。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八位，为了继续延续这样的情绪，我们反过头来先来听第六名的歌曲。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。 哇，蔡健雅时光谣。看呀，蔡健雅演唱这首歌曲很女性，既文艺而又细腻，让人听了飘飘然，浮想联翩，听得久了难免会泪流满面吧。 时间已慢点，世界又大一岁，叫我怎么能不急，青春已逃离，这么多年你总是见面没变，可照片却记下了少年容颜。没变的是这片痴心，可变了的是这片光阴。心的人，这世界爱是这个世界，可原来英雄少年已不在。那么你们萨玛利亚，这时光摇啊摇啊，这世界转啊转啊， 经历恐怕唱不出这首歌曲的深邃。一首翻唱作品，但是谭雅蔡健雅绝对没有让这首原创作品变了味道，反而让它变得更加耐听。好了，我们继续回过头来听听第七名歌曲，刚刚是第六名谭雅蔡健雅时光谣。继续攀升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。 这回转换情绪了，来潇洒起来，把情绪调整调整调整调整。叶倩文潇洒走一回。

下个时段再来为你介绍春季适合自驾游的好去处。啊，这个地方是正值得一去哈，叫对酒峡小三里，小三峡里好风光。好，先来揭晓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非常精彩的前五名歌曲。 权威的汽车音乐发布，动听的汽车音乐推荐，汽车音乐排行榜。 汽车音乐排行榜本周榜单第五名 Becky G Shower。 第四名何耀珊春天的微笑。第三名张靓颖我是我的。第二名 周笔畅倒叙的时光。 第一名王铮亮三月里的小雨。 三月里的小雨心里里里里里心里里里下个不停。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Number 5. I don't know what's just something about ya. Got me feeling like I can't be without ya. Anytime someone mention your name, I'll be feeling as if I'm around ya. Ain't no words to describe you, baby. All I know is that you take me high. Can you tell that you drive me crazy? Cause I can't get you out my mind. Think of you when I'm going to bed. When I wake up, think of you again. You are my homie, lover, and friend. Exactly why you light me up inside. Like the 4th of July. Whenever you're up. 又听到了 Becky G 的这首 Shower 啊，一首永志派对单曲，好，很棒的作品，上到第三十名，本周上升到第五位次。好了，闲话少说，继续攀升第四名歌曲。 Number Four。 雪慢慢融化，终于想出去晒晒太阳，看见了萤火张开翅膀，代替我把眼泪落下。 在草原上，想开始从回忆里松绑，把对你的执着都放下，我尽力而为了，对吗？冬天太长，花儿要是不够傻，怎么有盛开的鸟？地狱天堂，就看我怎么想。我从梦里终于醒来，决定把你忘了吧。每朵花静静开了，对风雪已经原谅。知不知道都过去了，这世界重来一次，我的人生也一样。我从梦里终于醒来，决定把你忘了吧。每个人都很愿意拥抱着我，不要怕，用爱我自己，呼吸坚强，春天的微笑让我想要再次吸引。 是何耀珊的这首《春天的微笑》上周亚军歌曲，本周降至第四的位置。不过现在听起来仍然非常应景的歌，《春天的微笑》，笑中带泪。何耀珊呢，有着心灵天后之称啊，来自新加坡的歌手，发行的在台湾发行的首张个人大碟《拥抱》，销量达到8万张，其中的主打歌就是《春天的微笑》。这首歌曲凭借着温柔的唱腔、坚强的情绪，赢得大众的审美共鸣。好了，继续攀升，来看看前三甲歌曲。 Number three。 看日出，没有包袱，只有礼物，未来有我来接住，偶尔迷途都不在乎。 张靓颖《我是我的》，上周第九名，本周升至季军的位置。张靓颖的歌声当中有一股舍我其谁的酷劲儿哈，一开口直接点燃气氛，口气传达的简单直接，足以感染每个听者的快乐细胞吧。好了，继续攀升亚军歌曲 Number Two。 光脚丫小姑娘，左手边的肩膀摇晃岁月的铃铛，看旧时光，重阳装扮新娘，不怕羞的模样，她身后的脸庞偷偷闪亮。走回去那一天，再坐回你旁边，雪糕在你手里融化在艳阳天，倒叙的时光再荡一遍秋千，让童年映红了我的脸。我哭过的脸，我怀念的黑白相片，你傻傻的站在我左边，走回来的时光只一刻又重叠，我们过的体贴分一半的甜蜜，你站在回忆的地铁，隔着窗道别。 注意听这段钢琴的 solo， 哇，太棒了！哇，年仅十岁，享誉国际的钢琴神童牛牛，和比比周笔畅的合作，不仅在行云流水当中荡漾着激情，更豁突出了维也纳式的华丽高贵的氛围。的合作，掌声，掌声在哪里？这首歌曲无论是旋律还是立意上，整首歌曲迸发出了返璞归真的感觉，真的是太棒了。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的亚军歌曲，比比周笔畅《倒叙的时光》，那么冠军歌曲呢 ？Number one。 夜里的小雨，淅沥沥沥沥沥，淅沥沥沥下个不停。山谷里的小溪，哗啦啦啦啦啦，哗啦啦啦流不停。小雨为谁飘？小溪为谁流？带着满怀的激情。三月里的小雨，淅沥沥沥沥沥。下个不停，山谷里的小溪，哗啦啦啦啦啦，哗啦啦啦流不停。小雨陪伴我， 细听我诉，可知我满怀的寂寞。今晚消息，谁带我追寻？追寻那一颗爱我的心。 三月里的小雨，歌曲在王铮燕重点明确的调调下，褪去了以前那种原有的色彩，统一换上了符合她气质的亲熟男的外衣，恰如其分地诠释出来了爱的主题。三月里的小雨现在听起来好应景，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的冠军歌曲。恭喜王铮燕，三月里的小雨。好了，这里是汽车音乐会，我是腾斌。广告之后，回到我们节目的第二个小时。 真正的勇气是压力之下的优雅风度，不变的承诺是沧桑过后的勿忘初心。世界再大，也有一首专属于你的音乐。汽车音乐会，选择我，就对了。聚焦新时代，歌唱新北京，歌唱北京，歌曲展播。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自开展以来，受到了各界人士的关注。截止到目前，我们收到了1000余件原创作品，其中歌词创作866件，歌曲创作198首。曾创作过舞剧《虞美人》《红色娘子军》等作品的知名作曲家杜明欣，这次也参加了歌唱北京的征集活动，带来了他的原创作品《啊，北京》。谈到这首歌的创作灵感，杜明欣说是在今年年初参加全国文联文艺晚会的时候，同桌的诗人瞿从想要听一听杜老的一首作品，杜老就写下了这首作品的主题，没想到瞿从回去之后为这首作品填上了歌词。 可能启发了他的灵感，他就填了一首啊，北京的这个歌词。我一看这个歌词，那就显得我这个我当时很匆忙嘛，在这个会上我写的并不是很充分，所以我就看着他的词写得很好，我说那我们就干脆就写一首歌颂北京的这样一首歌曲吧，把它谱成一个完整的一个北京颂歌的这样一个性格的作品。 今年已经是90岁高龄的杜明欣是湖北人，1949年8月份来到北京，接近70年的生活让杜明欣看到了北京的变化和发展。 从49年到现在，近半个多世纪都过去了，60多年了，将近70年，所以看到了北京的变化，北京的这个发展，这令我非常振奋。反正我写这个作品呢，也是充满我对北京的一种爱慕，一种留恋，

好了，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第二个小时。现在才顾及到我们的这个官方微信平台的各位朋友们哈，很不好意思，不知道你们是不是还在这里收听。承诺沙漠来报道了，还有最好的时光在路上，谢谢发了这么多的这个花儿的图片啊，真的太漂亮了。还有这是笑婷，他说不能再潜水了，我一定要出来冒个泡。怎么今天你终于忍不住了？张志友有意思了，他说感觉这周榜单第十名的歌曲就是那个小提琴的演奏曲哈，下周一定会上升两到三位的，确实太好听了。虽然没有歌词，哎，其实我觉得你可以加入到我们的评审团当中来哈。好，妍妍想进群吗？把你的微信二维码发到这里就可以了，非常简单。我先加你为好友，先过我这关，再把你拉到我们大家庭当中。还有小鸟，还有这个名字怎么念呢？118，然后乱码妈妈们，巴拉巴拉，对。都把二维码发过来了，待会儿把你们一并拉到我们的大家庭当中。还有黑白大月和张明荣，好了，又是个美女哈。好，还有没有想进入到我们大家庭的？你们想和我成为这样哈，把你的微信二维码发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吧，搜寻汽车的全拼 FM974， 汽车的全拼 FM974。好了，进入到这个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，期待已久了吧？适合春天去赏花的好汽车。 感受汽车生活，了解汽车文化，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。 好，今天呢来推荐的是和春季赏花的地方呢，就是对旧玉。哎呀，这个名字反正念起来有点拗口哈，我以前还真的没有听说过这个地方啊。对旧玉，小三峡里好风光。这里特色的花的品种呢有什么呢？有桃花，有山杏花，还有梨花，还有丁香花。从四月份到五月中旬，成片的野花陆续的就开放了。有什么呢？刚才我说过了，有山桃花呀，有山杏花呀，还有梨花呀，杜鹃呀，丁香花呀，等等等等，色彩斑斓。那现在也是这些花种的这个繁开盛开的时节哈，特别是山桃花。山桃花呢更是遍布整个景区当中，色彩呢也非常多样，有粉红的，有鲜红的，有成片的，有几颗的。盛开的时候呢就像是彩色的云朵，非常的美丽。那花丛当中也少有的杜鹃花开放的时候更显鲜艳。怎么走，如果你真的特别喜欢看花啊，就像最好的时光在路上，然后恐怕有更好看的这个图片，花的图片发给我们了。怎么走呢？自驾路线是八达岭的高速昌平西关出口130方向，然后呢长陵左转泰陵西北4公里就可以到景区了。想去看花的朋友抓紧时间走起，计划起来了哈。四月份到五月中旬，过了五一之后呢，花就陆陆续续要开败了，我们就要迎来夏天了。好了，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。接下来我们要大声听音乐，用力表达爱的歌曲，久违了的张浩哲，再回到从前。 听话是一种美德， 张开手， 飞翔是一种态度，但其实听音乐就是一种美德，爱音乐就是一种态度。汽车音乐会，无需彷徨，让我们一起听音乐，用力表达。 再回到从前，所有一切重演，我是否会明白生活终点？不怕挫折打击，没有空虚埋怨，让我看得更远。如果再回到从前，还是与你相恋，你是否会在乎永不永远？还是热烈以后简短说声再见，给我一点空间。我不再轻许诺言， 见，还是与你相恋？你是否会在乎永不永远？还是热恋以后简短说声再见？给我一点空间。 这首歌曲里满满的都是回忆呀、啊、张浩哲再回到从前，成熟的大叔形象低沉沙哑的声音一举奠定了他熟男情歌王子的地位，人们也从他的歌声当中领悟出了作为好男人的标准。好了，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汽车音乐会 The Best Music， 汇聚全球顶尖流行音乐 Lady Gaga Henry Gibson陶喆、郑秀文、潘玮柏。 In the mix, non-stop. 全力打造车载新媒体移动终端，和你在汽车空间内感受音乐的无限可能。就在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，工作日早9点汽车音乐会。 北京时间10:33，欢迎继续守候汽车音乐会，我是腾冰。好了，家族一群二群的朋友们还继续在活跃着，谢谢你们的继续支持，还有我们官方微信平台的新朋友，收到了很多新朋友发来的微信二维码，小雪、听故人设小、王波、佩恩，还有弹指一挥间，哇，现在大家的名字都起得越来越有创意了，越来越有新意了。好了，待会儿把你们一一拉到我们的大家庭当中，那家族一群二群的朋友做好准备了。好，接下来进入到我们的汽车音乐定制时间，今天是周五，要来关注的是电动汽车。那今天为电动汽车定制的音乐来自杜德伟的 The One You Love。而这首歌呢，最早的时候是很多年之前啊、哦，在一家快餐厅当中偶尔听到这首歌，当时呢这首英文歌不知道谁唱的，好好听哦，然后我就去找老板，说老板你真的太有品味了，老板吓一跳，嗯，有这么套词的吗？哎，我说不是，我真的很诚恳的想问一下，刚刚那首英文歌曲是谁唱的，叫什么名字？你自己看盘吧，杜德伟的 The One You Love， 然后也没给我免单了，不是，主要是这首歌曲很好听，进入今天的汽车音乐定制。 品牌的传承需要超越语言的力量，汽车的性格需要心有灵犀的表达，一切音乐都可以做到。汽车音乐定制，爱车最为贴切的表达，5分钟只需5分钟，完全懂你。

就是要这样欢快，就是要这样的轻盈。谢谢听众朋友发来信息说，在这样一个雨天行驶在路上，不紧不慢听着汽车音乐会，心情真的是大好。真的吗？好，那继续把我们的情绪再把它提升上来，显得高尚一些。我们继续来分享萧亚轩的表白。这首歌曲呢由 Alex 创作完成，歌曲当中采用了混搭复古的这种电子舞曲、放 house、摇滚、吉他等等多种音乐形式和元素在其中，绝对的这个很震撼的音场哈，音乐氛围呢也是绝对，有人说可以媲美麦当娜时尚舞曲了，真的吗？感受一下。汽车音乐会一定要完整收听哦，待会儿回来还有老歌羽泉的最美，也是他们的成名曲了，还有孙燕姿的第一天。汽车音乐会待会儿回来。 汽车在城市中穿梭，音乐在移动中流转，汽车音乐会让音乐为你打开无限可能。 哟，张哥，最近跟哪儿发财呢？ 哎呦，最近手头倍儿紧，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啊，腿儿都磨短了。 您早言语啊，打5688-49，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啊，房产、汽车都能贷，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，贷款成功才收钱。 哟呵，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？ 5688-49，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，服务热线5688-49，摩尔龙。 贷款需谨慎。公馆春季购房节，空港南50-90平米精装公馆自由购，五重惊喜抢不停，

Today I Will Day 来自孙燕姿的这首摇滚曲风的作品《第一天》，这首歌曲 First Day， 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个 F 您是飞儿乐团了哈 ，ST 呢就是孙燕姿英文的简称缩写了。Day 呢当然就是五月天了 My Day 啊，对，这首歌曲就是他们联合创作的，五月天、飞儿乐团还有孙燕姿联手创作，这首歌曲收录在孙燕姿的专辑完美的一天当中。好了，在这样的声音当中，你已经回到汽车音乐会的最后一个时段，今天就到周末了哈，是不是心情特别好？即使在这样的雨天心情也超好啊，坚持今天的工作日完成之后，工作都完成之后，就可以好好的享受这个周末的好天气了，一定计划起来哈，还没有踏青的同学们要抓紧时间了。好了，接下来我们大声听音乐，用力表达爱的歌曲，来听听久违了的羽泉，来听他们的成名曲《最美》。 听话是一种美德， 睁开双翅飞， 飞翔是一种态度，但其实听音乐就是一种美德，爱音乐就是一种态度。汽车音乐会，无需彷徨，让我们一起 听音乐，用力表达。 每一个微笑都让我沉醉。